OK， 又翻嚟老蛇毒女啦！我系小咪， 我系奶昔， 我公主。 今日咧，我就带咗位朋友上嚟，咁佢就叫阿咪。咁 大家好 ，Hello 阿咪，咦，小鲜肉、啊， 唔算噶啦，腌咗噶啦。 自我介绍一下。 哦，介绍啊，我叫阿咪啦，三零岁啦。咁小鲜肉就讲唔上噶啦，都系咸咸地肉噶啦，所以老老地噶啦。 咁啊，话说我就间唔中开下视频啦，帮巴拉台，咁就见到佢就入嚟，咁就邀请咗佢嚟做我哋嘅嘉宾嘅。 欢迎加入， yes， 多谢多谢多谢。 我哋又今次终于有老蛇啦，我哋好耐 有蛇啦，今次。 好啊。 好，今日我哋讲咩好呢？既然有条蛇，要争取呢个好好嘅机会。 系啊， 我喂，咁我讲下先啦，不如。 啊，好啊，公主你打头炮，你讲咩？讲啦。 我今日想讲下咧，啲男仔咧，即系我识到个男仔咧，都几算唔算贱咧？我又唔知道可唔可以用用贱。 哎，有人我哋今次有。 哎，系啦，有男性帮我哋 可以评论下， 系啦 咁样。 睇我查唔查嗰个贱男啊嘛，系咪？ 系啊。 系啦，咁啊，讲个男仔嘅背景先啦。咁佢月入60000。咁佢老婆咧就20000多咁样啦，咁个老公都有啲物业嘅，咁咧但系咧佢咧就冇小朋友啦，咁啊支出就全部男方俾啦，水电煤啊、供楼啊嗰啲啊、食嗰啲，咁但系咧系啦，咁但系咧个男仔咧点样贱法咧，就系、是、佢每次咧去 但系俾晒钱都贱啦。 唔系呢啲咯，嗱，继续讲系啦。咁咧咁啊，去旅行咧，佢就要同个老婆咧就会辑三分账嘅，咁要记账嘅。咁啊佢会每次咧即系帮个老婆买啲咩咧，佢都会记翻落一本即系记落笔记簿咁样啦。咁就要个老婆咧就每个月咧还翻俾佢咁样嘅。 系咪会计师嚟噶？ 哦，唔系，佢做呢、這个即系做生意嘅咯。 咁我觉得73，你话如果真系要写得好清楚嘅，又过分啲嘅。 嗯，系咪计埋小数点啊？ 本身个女嘅其实有做嘢嘅喎。 系啊系啊，有做嘢噶。咁呢个另一方面啦。咁佢同埋咧，佢平时嘅细节咧，即系有时佢要出街啊，搭的士嗰啲咧，佢都会记翻账嘅，都要 A A 嘅。譬如生日啊，买蛋糕啊，俾啲即系俾自己阿妈啊，啲奶奶嗰啲咧。食饭都要 AA 嘅，咁又都要记翻账嘅，要翻个老婆咧月尾嗰啲要还翻俾佢。 咁佢嗰60000嚟嘢做咩？就系净系负责交水电煤， 交水电煤有车咯佢，有车咯。 咁即系其他，总之买俾老婆嘅所有嘢，或者俾啲奶奶啊嗰啲钱就计翻出三嘅。 系啦，咁你嗰啲有冇问题咧？ 话分开两面讲啊，两条数嚟嘅，你话搭的士都计就过分啲啦吓。但旅行嘅咁，其实呢啲唔系话生活必须嘅，大家两夫妇去下旅行，咁女嘅其实出翻少少，我觉得正常嘅。如果嗰个男平时照顾得好好，真系疏企水电煤啊、交租啊，同埋任何开支系屋企里边嘅，个男嘅都有俾，其实我觉得个男已经付出咗好多嘅咯。 咁你女性角度又觉得点样咧？ 小咪你觉得咧？ 我觉得如果讲得太清楚咧就唔好，即系我讲唔，如果你个女仔嚟七三分就唔得咁， 即系讲明嘅，佢连即系可能小数点佢都有记埋， 即 系用计数机计。 通常你拍拖都心中有数嘅咁咯，咁但系如果你讲到明，我就觉得太少加啦。 咁但系有冇前因后果？会唔会个女嘅？其实冇同个老公倾过，或者完全系 expect 咗个男嘅。其实如果娶得佢，任何费用，就算你话要交电话费，都可能要老公俾咧。 佢哋拍拖时又唔系咁噶，佢拍拖时咧，都系男仔俾嘅。咁啊，结咗婚咧，就开始去分啦。 拍拖去追你嘛，因为 系啦系啦，会唔会系咁嘅关系？ 男仔咪咁噶，追嗰阵时就 系咯， 乜都得嘅， 就系咯。 咁我觉得啱啱开头热恋期嘅，其实任何嘢都愿意嘅，咁其实都真系可能会啲开支基本上都系男嘅俾。咁但系调翻转头，我哋唔系话去计，都会觉得个女嘅其实锡唔锡我咧？两个人有个家庭，其实嗱60000几，好似讲紧条数几大啊。但系如果你系个物业系自己嘅，仲要供紧嘅，你又要供养父母啊、保险啊，你都要将来噶嘛，系咪先？我唔知佢细路仔使几多，或者有冇细路仔啊？啱啱唔记得 咗。冇细路仔啦。 冇细路仔。咁你讲真，你而家供得层楼都可能20000蚊。咁去咗佢嘅收入1/3咯，咁灯油火蜡啊，佢如果真係为咗个将来屋企嘅，咁买定保险俾太太啊，买埋自己咁嗰啲， 可能又去了5000元嘅咯喎。 好长远啊！嗰个男仔谂嘢系 即系又好 似 又算好贱，但系你会令人感觉 好舒服啦。 系啦，呢个女 系啦，所以个女仔就会成日都觉得啊，点解我老公会咁分得咁？ 对自己计住计住， 到尾就真系主动问走嚟问我叫我俾嘅咯，即系要还噶啦咁样。 咁我想问一下，咁其实佢哋系出去食啊，定系个老婆煮？ 通常都系出去食嘅。通常因为他们两个都要翻工 的。咁呢样嘢我又觉得如果老婆煮的话咪可能又唔需要又解咁清楚咁佢老婆冇付出过咁佢老婆付出啲咩呀其实又真係性生活。 可能真係 我都 即 係好巴黎嘅 point 就话啦两个人结咗婚如果男人有能力梗係完全养起晒个女人啦但你知道而家呢个香港社会个开支几高咁但係一个女嘅角色做咗夫妇之后女嘅除咗你话要生细路仔咁系咪煮饭啊，或者执下屋呢啲都系其中一 part 咧。但如果个男嘅 expect， 哦，你翻咗工都好，但你其实都要煮少少嘢食啊，咁啲，系其中一 part 嚟噶嘛。但女嘅，但系、哦、我唔煮噶啦，咁大家都系翻工，咁但系个男都系觉得，哇，每日开支嚟噶嘛，你就算你话去大快活，大家乐。两个人食都要100多元啦，而家餐 系咯，即系如果佢有煮嘢食嘅，咁都叫做啊，你都有做过下嘢啊，结过婚咁样，即系果然 有单嘢嘅， 讲妻啊， 个女仔咧其实最介个老公点样咧，佢话有一次咧食嘢啦，去茶餐厅咁样，咁就埋单咯，咁咧就俾钱啦，咁嗰个侍应咧就好似俾少咗唔知几多毫咁样嘅，咁但系个老公咧就好嬲啦。就即系拍晒台，就话点解你要计少我几多毫啊？咁样跟住咧就闹到成间餐厅都听到晒，真 系 好尴尬啦！个女仔觉得 啊咁少， 系啦系啦，咁佢好介意老公点解咁着紧？ 通常有啲男人会咁少价， 我俾人笑成日都系对呢个数目系冇概念嘅，尤其是家母成日都话。你都唔会计噶啦，成日都唔计咁样。 即系女仔个角度系咯，女仔角度会觉得。 但系呢个系你朋友嚟嘅， 我朋友嚟嘅。 咁会唔会女嘅其实有啲嘢可以主动下咧？如果我系男嗰个角色代入翻，就话啦，我为呢个家庭付出好多，我咪要回报。但系调翻转头，女嘅会唔会啊？例如大数唔出，但每次出去食饭都话啊，老公我请你啊，咁嚟氹翻个男嘅开心咧？咁可能调翻转个男唔会同佢啊，我同你7、3咁样计。以后都唔会计咧，因为觉得啊，老婆都好主动，会请我食饭，俾某啲嘢，系咪先？ 喂，但系头先佢讲紧有个好奇怪嘅现象，就系佢老公睇嚟系即系有迹可寻，即系去茶餐厅食饭咁样，即 系系啊，即系啲 即系找少几毫子，有时可能你知餐厅即系谂住嗰几毫子就 而家好兴啊嘛，四舍五入。 我又觉得婚前婚后两种嘢嚟嘅，嗱，婚前两个唔一齐住，男嘅开支都系顾翻自己屋企嘅，都系同你拍拖食饭。是咪先？ 但而家系个男系咪闹嗰个侍应话冇找几毫子喎？系个男 咁搞到个侍应都即系 尴尬， 男人都唔敢拣嘅正常。 即系你坐喺隔篱个女人，你作为一个女人睇，哇！点解呢个老男仔？ 我亦有啲 friend 系女性，佢哋会 buy 呢啲嘅，觉得啊计得清清楚楚会好啲。 哦，即系会有女仔 佢计，但系我都系觉得心中有数。你唔好当面同我讲你我七你三你几毫我几咁样嗰啲咯。 太 detail 就好似， 但系如果熟络嘅话，我都会个例子，即系我同一个女仔食饭咁样啦，好耐拍咗拖咁样，其实由开始嗰阵时，就算我话我俾晒所有嘅钱食饭嘅，咁但系去到酒楼食饭或者餐厅好，我俾完钱，其实我都会对一对张单，我唔系话觉得自己孤寒，但真系啲数目对清楚，我唔系收女仔钱，而系觉得间餐厅有冇计错数咧？咁亦系喺呢个时 间有多餐厅都真系喐啲啊，即系会执执搏噶嘛。 喺呢个情况底下，我都试过几次条数系唔啱嘅，我觉得个调翻转头，如果间餐厅有错，其实唔怪得个男人嘅。 可能其实佢唔系对金钱执着，或者佢系对嗰间，即系佢对一啲事件系，佢觉得点解我你无啦啦你要，即 系 好似老冯咁，我要俾嗰个机会 俾 出去，系嘛？ 即系 冇问过 我， 系啦， 我攞唔攞一件事， 系啦系啦，即系要有啲咁嘅人噶嘛，唔会系咁样。 试过遇到啲咁嘅 case， 但我印象之中就系大概应该我读紧书嘅，咁我就电话同应该又系一啲男仔喺度倾偈啦，跟住佢同我讲，我已经对佢好好噶啦，我每个月俾500元零用钱佢咯，咁样去衡量咯。跟住我当时听到就心谂就好多咩？好似冇多啫，但系好似真系好似几好咁。咁你哋又点睇咧？ 500元，即系个男朋友， 即系个男朋友，因为我觉得我已经俾咗啲嘢你。你仲想我点呢嗰啲咁样囉。 嗱虽然啲500元沉埋好多，但係事实上而家调返转叫啦嘛，小咪你俾500元我做零用钱啦，无啦啦咁样。即係都觉得你会觉得吓， 即你會覺得心痛的嘛，都會。所以我覺得其實那500元其實不要話多定少， 即雖然是好，但其實自己心裡面很明顯有條數咯。即因為那個是男方親口跟我講的嘛，即其實他計了數。 去到俾實質的錢，你話每個月俾幾多咧？大家算啦，冇計好傾咁樣。如果兩個人拍得拖，你話氹對方嘅，其實你買粒糖。你經過71咁樣，或者便利店，你買某樣嘢送翻俾自己女朋友或者乜嘢嘅？ 係而家知道嘅幾多呢啲港男港女啊，其實即係唔係話個個都話講心就得噶嘛？ 咁啊係， 即 係 好多嘢都要需要係啊實質嘅嘢噶嘛。係 啊，一陣間呢個呢一集出咗，即係啲網友又留言啦。 係啦，冇錯啊。 可能大家已經固定咗啊，你係港女啊，你係港男，大家都好 mean 咁樣去 focus on 某一樣嘢，但其實可能成個。古仔啊，未必去到咁嘅，但我好支持就话啦，男嘅有能力嘅，咪俾多啲，女嘅亦要就话就一就大家嗰个收入咯。如果你真系由开始嗰一日，你知道佢收入系咁嘅，其实你都一早应该系放弃去拣第二个啦。如果你咁睇得重呢样嘢，系咪先？ 其实好多时都系一啲沟通，即系冇沟通嘅情侣先会发生呢啲嘢。 佢或者可能系奉旨咯，嗰啲奉旨。 如果头先嘅情况变咗，其实两个都有改善空间。一个男咧就试下点样令个女方舒服。啲个女咧就试下可唔可以氹个男，令到佢唔好咁样。 咁男嘅就比较比要面噶嘛，女亦唔想提呢样话题，即系一讲咗，人哋就话啊你咁讲女嘅， 系 咪先？大家都已经戴住副有色眼镜去睇嘅，就大家好难出声。 夫妻之间就系咁样，里边咪有条。 同埋我觉得本身你结得婚嘅时候就应该系婚前就应该有讲好，大家经济嗰、那个系会点样安排啊？即系譬如可能将来我哋系点样去分配嘅，即系可能某啲嘢就系你负责，某啲嘢就我负责。即系我觉得应该系婚前就已经有好好嘅安排咯，喺经济。 但有啲人又唔中意讲得咁明嘅， 即系大佬话结得婚噶啦。 咁有啲人觉得哎呀呢啲嘢 咁样好快冇情趣， 系啊，即系 咁事噶，你仲对话情趣？ 咁好似头先个 case， 如果个女仔以前拍拖嗰20000蚊收入系完全唔使攞出嚟嘅，啊，点解反而我结咗婚就攞出嚟？ 系啦系啦，即系会诶，点解会我而家又唔同咗？其实有个变化喺度， 反而唔系应该话结婚更加好嘅咩？但系点解我结咗婚之后，我反而原来要付出更加多？ 系、我都觉得女方有呢个谂法嘅，即系原来我同你一齐咗之后。仲衰过自己 系啦，即系会比较。点解以前仲好过而家嘅？我同你结咗婚，点解我而家仲要好似下下都要同你计要俾翻？ 系咯，阿爸阿妈当我公主噶嘛？而家点解嫁咗之后仲反而仲差过做 委屈咗噶嘛？ 死结， 即女仔系好中意比较噶嘛？啲回忆以前点样点样，而家又点点点咁样。 所以咪就要大家喺结婚之前要倾好呢啲嘢咯。 我系男方啦，我觉得调翻转头，女仔都要跨过一个问题嘅，就系、是、你。结婚其实为了啲咩咧？你系为咗原来做少奶奶嘅，咁你结婚前拍拖嗰刻，你都要系好谂清楚，你嫁呢个男人，你 佢系咪可以做俾起一少奶奶生活啊？ 系啦， 确实真系呢啲问题真系好难解决，唔系个个即系唔系可以一具体咁讲，个个都唔同啊谂嘢系咪？ 咁但系你谂住点帮你朋友啊？ 我都系我，所以我就要，我都唔知点安慰佢，所以我 意见可以俾到佢 咯。我都系听嘅啫，朋友的角度其实都系陪伴嘅啫，即系你俾唔到啲咩俾佢讲，即系你咪 下次 就 俾翻张单佢帮佢钉埋啦，个女其实俾翻张单帮佢钉埋，写埋条数。 因为其实结咗婚其实都3年嘅几噶啦，咁其实佢一直。越差落去嗰个关系，就因为钱呢样嘢。 咁一定，所以咪就系话你可能你婚前冇沟通好，将来大家钱系点样去大家去安排啊，或者系将来系点样？ 有啲好似系譬如当你头先73咁啦，一齐掉落嗰个户口，咪就系用嗰张卡，就用嗰张卡，咁咪唔使讲咯。我觉得咁样 计过，咁调翻转头。 唔系因为我供73已经拨咗喺个属 account 里面啊嘛，咁你点签都系73嘅。 头先听个古仔，我系男方都好，我都系仍然觉得个女男嘅。佢嘅財政支出係比較大嘅喎， 係咁佢就會係咯開始計咯。點解你你賺我成多40000四皮幾嘢？點解我好似我仲要同佢 AA 啊？即係佢會咁樣諗咯。 咁我覺得個女嘅其實可以試下嘅，即係你嘅朋友啦，希望唔係你啦。 好似死結咁啊！而家點 解個女賺兩皮幾嘢咁多？如果唔係我都坐喺度。 女嘅可以試下，其實真係主動啲咯。第日所有食飯都佢俾曬咯。其實晚餐你話唔係真係食大魚大肉嘅，100-200蚊咪 佢自己煮咯，自己煮慳好多。 煲啊，两个人食。 咁可能之后个男 呢个又另一个问题咧，开始，唉，即系煮，即系你啲而家好多都模范夫妇嚟噶嘛， 所以咪话佢都冇做好做女人嘅责任，系嘛？唉，呢啲话题真系不了完嘅，你明唔明？系讲唔完嘅，永远都系。 好，今日 我慢慢安慰下你个女朋友啦， 下一次再讲啦， 好，下一次再讲。